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35回，齐星城见谢之方神色不悦，低斥了淡言一句，令小厮出去之后对他做了一揖，玉面上泛起薄红。 谢兄弟莫怪，我也不想收别的女子入房，实在是母命难违。 事实上，他观摩那些避火图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谢之真的一颦一笑，和那两个勉强只能算得上端正的女子行房时，心里也泛起过淡淡的愧疚。可世家子弟皆是如此，他若特立独行，不仅会惹祖母母亲伤心，说不定还会令他们迁怒于未过门的妻子，认为他被谢之真迷走了心魂，竟敢大逆不道地忤逆长辈，往后又给他许多脸色看，自己这也是为了他好啊。冰碗被因恼怒而火热的手掌暖透，啪嗒啪嗒融化，往下滴着水。谢之方将碗重重一下灌在桌上，横眉怒对，说话的语气也刻薄起来。 夜遇良女，左右逢源，齐兄真是好生辛苦。我们这蓬门闭户，怎么装得下您这么风流倜傥的神君？还请快些回去吧。 齐星城眼里这位未来内地，一直是未雨先笑的好脾气，就算偶尔性子跳脱了些，在他和一众长辈面前也是从来不会犯浑的，因此被他这副模样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一张俊脸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他也是众星捧月般长大的，有心甩手便走，又怕谢之方在未婚妻面前添油加醋地告他一状，徒生误会，遂强忍着气站住，好一会儿才斟酌着措辞和谢之方好好解释。 我知你一心向着你姐姐，因此对我有气，可你冷静下来仔细想想，咱们这样的家族有几个是能随心所欲的？不提远的，许尚书家的二公子今年不过13岁，后院里便收了3-4个通房，都是他继母塞过去的。别人不说他荒唐，反而要夸他继母贤明。何侍郎家的玉哥和身边的丫鬟有了些首尾，那丫鬟直到肚子大起来兜不住了，才哭求到长辈面前，叫他母亲一碗堕胎药喂了下去，远远打发到庄子上。这些消息你比我灵通，我只问你，我可算是其中行事出格、好色无度的急先锋？ 齐倾城耐着性子娓娓道来。其实不必他说，谢之方也明白，在如今这个世道，求一身心皆干干净净的如意郎君，实是比登天还难。可他还是免不了为姐姐抱屈，但是想想齐倾城摸过其他女子的脏手，还要转过来抚摸姐姐那无暇雪净的肌肤，他招蜂引蝶沾染了一身脂粉香气，还要在姐姐温柔香软的女儿香里肆意流连，谢之方就觉得快要呕血了。脏，脏死了，脏到他恨不得取一大把皂角来将齐倾城按倒在这厅堂之上，把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洗刷过一遍，直至浑身透出血色，方能稍解心头之恨。可是他能这般任性吗？不能。这桩婚事在自己的一力促成下，两情相悦，皆大欢喜，已成板上钉钉之事。这会儿骤然反悔，长辈那边不好交代倒也罢了，他却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姐姐惊诧伤心的模样。哪个女儿家在即将嫁给意中人时不是满心欢喜？她重生之后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姐姐高兴，若是弄巧成拙，打碎了她一颗芳心，误了她的终身，岂不是更加对不住她了？更何况齐倾城方才那一番辩白也不是全无道理， 弃了这一个，他也不敢打包票下一个人选能够在婚前干干净净，不收通房，不沾丫鬟。说不定对方的所作所为会比齐倾城更加过分呢。事到如今，谢之方如同被架在了火堆之上，不上不下，分外难熬。他脸色难看地沉默了半晌，方才开口道： 既如此，我只问你一句，待大婚之后，你打算如何安置那两名通房？ 通房不比姨娘，身份尴尬，并不敢如何放肆，若是看不顺眼，叫人牙子来随时发卖了便是。可他却不知齐倾城心里有没有抬举他们的意图。齐倾城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的表情，温声答道： 成亲之后，我院子里所有的事务自然要交给你姐姐处理，她是打是罚我皆无二话。 他心里想的却是，谢之真温婉贤良，必定不是那等容不得人的，往后自可妻妾和乐，如今这般表态，全当是哄有些任性的孩子高兴罢了。谢之方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地刺了他一句： 哼，你倒打得好算盘，指望我姐姐做恶人。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姐姐若是在你家受一丁点委屈，我可不管她是天王老子还是乌龟王八，揪出来好不好，先打个半死再做计较。 齐倾城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却还是迁就着哄了哄他，又说了许多好听话，央他不要将通房之事告诉谢之真，承诺在大婚之前必定会想办法将两名女子打发出府，不令新婚妻子碍眼。怄了这一肚子气，谢之方连晚饭也没有胃口吃，颇有些失魂落魄地从前院一直行到姐姐房里，四肢摊开躺在玉垫之上，懒得动弹了。不多时，谢之真款款走来，捏了颗井水里派过的紫水晶葡萄喂到弟弟嘴里，笑盈盈道： 家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沾了暑热？ 说着他隔着帕子摸了摸他的额头。谢之方就是扯过帕子蒙在脸上，闷闷地道： 先生废话忒多，听得我头昏脑胀。姐姐，我借你这里睡会子，你陪陪我。 谢之真也便不再扰他，换丫鬟取了团扇过来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他扇风送凉，又做手势命下人往冰鉴里多放些冰。薄纱裁旧的衣袖中暗香浮动，是最干净的睡莲香气。谢之方隔着帕子瞥见一段雪白纤细的皓腕，心里越发难过，抬手捉了过来贴在脸侧。谢之真迁就着他微扶下身子，嫣红如血的玉坠从颈间落下，在他眼前轻轻摇晃。 到底怎么了阿唐？有什么话不能和姐姐说？ 是啊，有什么话是不能告诉姐姐的呢？可这件事真的不行。他恼恨齐倾城不干不净，更欺自己识人不清，一句话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从嘴边溜了出来。 姐姐，对受通房这件事你怎么看？ 谢之真怔了怔，喃喃道： 什么？ 林轩母亲张罗着要给他那两个通房，他烦得要死，过来找我抱怨。 谢之方生恐姐姐怀疑，连忙搬出背锅专用道具林轩。 我听说世家之中安排通房知晓男女之事甚为常见，所以想来问问姐姐，过个一二年你也会为我如此不耻吗？ 这一瞬他甚至希望从他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，如此也就能说明姐姐对通房之事没有那么强烈的恶感，一切都是他反应过度了。可是谢之真想了一会儿，却微微摇了摇头。 为什么？ 谢之方半撑起身子问道。 因为动作太过急切，和姐姐几乎脸挨着脸，也因此看清了她脸上滑腻的肌肤和细细的绒毛。都说灯下看美人最绝，从这个昏暗的角度看去，姐姐美得勾魂夺魄，令她呼吸都有些不畅。到时候我也嫁为人妇，这种事情应该是母亲为你张罗。谢之真也意识到自己和弟弟挨得太近，微微往后挪了挪。你既问我的意思，我是不主张的。凡是女子，无论贵贱，都期盼能寻一位全心全意待自己好的良人。你收了通房，却无法给他们上得了台面的身份，天长日久，难免由爱敬生出愤懑嫉妒之心，因此引出许多波折，伤人伤己。少女的脸上浮现出几分伤怀与怜悯，看起来倒有些像那救苦救难的白玉观音。更不用提你往后明媒正娶的妻子了，试想她满怀欢心地嫁进门来，想要履行为人妻为人媳的职责，相夫教子，孝敬翁婆，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还有礼教贤德压着她，不得不打落牙齿和血吞，强撑笑脸接受和别人分享夫君的事实。时间久了，怎么能不积郁于心？谢之真轻轻拍了拍他的手，劝道：论理，姐姐不该管得太宽，可我还是希望你后院里干干净净，和弟妹举案齐眉，树屋闲隙。听完姐姐的肺腑之言，谢之芳的心口梗得越发厉害了。他闷闷地应了一声，推说困倦，转身面向帐内，双目睁冲地望着那芙蓉色镶金边的宝相花，心乱如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